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翻翻嚟第三节。嗱，汪精卫竟然相信呢个第三国际代表鲁豫啊，即系对于第三国际通过嘅一个决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啊，嗰个精神、嗰个理解，竟然系佢相信哦，俄国咧嗰个革命咧就系农工革命，中国革命咧系农工商革命。咁你话佢系咪好幼稚啊？你话系嘛？呢个系基于统战嘅需要。喂，难道佢忘记咗喺两湖、湖南、湖北发生嗰啲点样对付土豪劣绅嗰啲残酷嘅嗰啲斗争行动系咪？共产党喺呢一个湖南、湖北系咪杀好多呢啲所谓买板阶级啊、地主阶级啊，系嘛斗争佢哋，连啲军人眷属都斗争，然后先至激起我哋之前讲嘅嗰两次兵变啊嘛，系咪？即系马日事变就咁样嚟噶嘛，系嘛？即系佢呢种幼稚嘅睇法咧，亦都证明佢对孙中山嘅建国理论了解不深，系嘛？咁就对第三国际决议案里边蕴含嘅嗰啲所谓危险嘅意义，同样系认识不清，系嘛？当时即系连呢、这个比较亲共产党嘅徐谦啊，即系鲍罗廷指定佢啊。即係喺武漢政權裏面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或者當時聯席會議啊做過主席嘅徐謙，對於呢、这、一個即係汪精衛嘅睇法咧，都係唔係好同意嘅。佢認為第三次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嘅決議咧係啱，但係理論就歸理論，事實歸事實，係嘛？即係理論就算係啱，都要有方法令到理論同事實。即系冇差别先得噶，系咪？嗱喺共产党方面咧，亦都遵奉史太林同呢啲左派联盟嘅指示，就表示愿意同汪兆铭合作，就掩护佢哋嘅革命任务。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嘅宣言里边咧，就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到底嘅强烈愿望。並且同月裏邊咧通過一個關於與國民黨聯席會議決議案，亦叫做國民黨工作大綱，表示共產黨黨員咧喺兩黨聯席會議中提出具體建議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到民族革命發展嘅利益同埋團結國民黨左派。嗱，呢個就所謂汪共合作，係咪？嗱，呢個汪共合作嘅美夢咧，好快就破滅。因为各地嗰啲反共嘅浪潮咧，即系非常之汹涌啊，蓬勃，系嘛？呢、这个我哋之前都有讲啦，系咪？包括呢个湖南、湖北，系嘛嘅反共嘅运动，系嘛？咁啊，汪兆铭咧就认为啊，点解湖南、湖北会咁咧？就是、因为农运过火，即系指共产党嗰个农民运动咧就过咗火，系嘛？咁亦都承認咧，有一個咁嘅農民協會係一種錯誤嚟嘅啊！於是咧就發表咗好多嗰啲要糾正農工運動過火嘅訓令，係嘛？但係佢作出呢啲指示同埋訓令嘅時候咧，佢就令到共產黨對佢咧就非常之反感，認為佢開始咧走向一條反動嘅道路，係嘛？咁就唔可以同佢繼續合作，係嘛？嗱，呢個咧亦都成為俄共兩個即係代表咧，一個鮑羅廷，一個魯豫咧，即係嗰個爭論嘅焦點。即係話咧，究竟要唔要同國民黨繼續合作落去咧？ 包罗廷就认为国民党的左派都是好的，是不是？就承认这个共产党分子在工农运动上面有错误，但是主张仍然同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下去。但是老二，即是第三国际代表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认为这个夏斗人和马日事变的许克祥的反共呢，其实就谭延闿、唐生智指使的、啊、事后的处理上面呢，左派、啊、即是这个所谓国民党左派，即是武汉政府呢，亦都有纵容许克祥的嫌疑，所以他是主张要推翻这个左派政府、啊、他是比较激进的，直前就共产党去推翻这个武汉政权。咁所以佢喺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面咧就提出，佢话国民党中央同埋佢嘅政府咧就已经唔系左派，而系土豪劣绅地主军阀嘅代表。我哋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嗱，呢个系第三国际代表老二嘅睇法，系咪？咁同鲍罗廷嗰个睇法系唔同。鲍罗廷嘅睇法认为国民党左派都仍然系可以合作嘅，系咪？去到呢个中国共产党嘅政治局委员啦，即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啦，都分开两派，系咪？嗱，蔡和森咧就支持老二嘅观点啊，怼冧呢个武汉政权啦。OK， 陈独秀咧亦都同意同呢个左派分离，系咪？即系至少你唔可以同佢合作啦，即系唔可以同汪精卫合作啦，意思即系系嘛？徐秋伯咧，另外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啊，徐秋伯都做过中共总书记嘅。其实呢度提嘅三个中共政治局嘅委员咧，当年啦，即系喺呢个二十年代末期，即系共产党草创之一后几年，十年八年，陈独秀啊、徐秋伯啊、蔡和森啊，全部做过共产党总书记嘅。徐秋伯咧同鲍罗廷系同一个鼻孔出气，反对退出国民党啊。他说宁愿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所以无论第三国际和这个俄共的国民党顾问鲍罗廷，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就是要不要跟国民党继续合作下去呢，这个所谓国民党当然是武汉的国民党，那就是有相当大的分歧。咁到咗5月18日啦，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就召集第八次擴大會議，再次通過呢個中國問題決議案。其實講到呢度咧，大家都應該明白點解成日要搞呢啲咩中國問題決議案咧？當時第三國際嘅主要工作就係要搞你中國，咁好簡單啫嘛，要將中國變成一個共產黨可以控制嘅地方，啊，實行佢哋嗰個世界革命，啊，你要搞掂亞洲就先要搞掂中國。是吗？不是做什么，你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最高权力机构开亲这个全体会议或者扩大会议都要讲中国问题决议案呢，就训练这个共产党呢，就要继续留在武汉政权和左派合作，并且积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第三国际这个决议呢，使到鲍罗廷坚持他继续和左派合作的主张啊，或者有嗰啲主張分離理論嘅人啊，咁亦都喺個國際紀律底下咧，約束底下就放棄推翻左派嘅意見，係嘛？咁啊，老二對共產黨中央提嘅關於與國民黨關係及共產黨獨立問題建議之中咧，亦都會改變個口氣啦，因為你冇辦法，你都要跟翻第三國際啊呢一個執行委員會嘅擴大會議通過嘅決議，嗰、那個決議就係共產黨要繼續留喺武漢政權同國民黨左派合作。咁你老二贊成推翻呢個武漢政府嘅，咁而家咪要改口咯，係咪？咁你都係老細話事啊嘛，係咪？咁就咁樣講，佢話我哋同國民黨關係咧，就必須要以我哋繼續留喺國民黨內部嘅必要性嚟做決定，任何啊！在最近和将来退出国民党的提议就必须要否决了，共产党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国民党所实行的政策啊，尚未实现，是吧？那就没办法不转口风了，是吧？好了，去到这里共产国际做了这个决定，那好了，你中共又没办法不继续留在这个国民党里面和左派合作，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所有这些地方，武汉政权控制的地方 嗰啲咁嘅共產黨即係反共嘅活動一樣好犀利，咁你點樣去生存發展啫？係嘛？咁於是鮑羅廷就提出又搞軍事力、搞軍事行動啦。之前就提出二次北伐啦嘛，係嘛？咁啊揾馮玉祥幫手啊嘛，唐生智帶隊啊嘛。今次咧就話要東征啊，只能夠東征，咪向東啊。咁呢個東征當然係啱曬汪兆銘嗰、那個即係嗰個諗法啦，同埋呢個唐生智又想擴張佢勢力，梗係汪唐兩個啊，一個掌握軍事力量，一個掌握黨同呢個行政嘅，梗係應承啦，係咪？唉，好啊，東征啊咁樣啊。咁但係東征即係老實講，呢、這個。東征的最大問題在哪裡呢？形勢比人強，你想東征都不得，是不是？因為當這個汪兆銘在鄭州回去武漢的時候，唐生智也班師回武漢，那好了，這個時候大家就是一心一意就想著東征啦，是不是？那軍隊在那裡了，是不是？班師回朝了，是不是？但是當時這個尤其是鮑羅廷啦，又亦都即係嚇，喺度發呢個東征嘅美夢啊！啊，咁但係當時呢個第三十五軍嘅軍長何健，嗱呢個就是我哋上次講嘅馬日事變，其實就係佢喺背後度即係控制指示嘅，係嘛？呢個何健開始正式反共，而且係非常之激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想向东进军就真的有困难，是吧？你搞定这个第三十五军军长先啦，是吧？在这个6月28日驻扎在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就发表这个反共宣言。喂，你要东征，但是驻扎在武汉的三十五军军长是反共，那怎么东征啊？是不是？你唐生智虽然是何健的阿头，喂，你都控制不到他的嘛，是不是？军队掌握在他那里嘛。所以这个东征的计划因为何健的反共呢就泡汤了。